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8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108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1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0.6跌7.4，美团141.4升3.6，盈富基金20.84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70.54升1毫，阿里巴巴86.65跌1.25，建设银行5.69跌3仙，招商银行52.05先系升1.25。港交所335.6升12.8，京东集团208.4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113，瑞士法郎8.213，欧元5.733，加元6.196，新西兰元5.237，欧元8.4741。每百日元对港元6.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5点，跌447点。港金报182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66美元，卖出194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啦，田湾嘅石排湾道近田湾街交界，因为爆水管导致路陷。咁而家车长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系禁止由石排湾道左转去田湾街。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嘅，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咁而家包括系石排湾道同埋田湾山道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就因为田湾嘅石排湾道近田湾街交界爆水管导致路陷，车长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禁止由石排湾道左转田湾街。至于较早前空中道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洪隧港岛入口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往前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7。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泰宁楼、半山区玫瑰新村 E 座、九龙塘广播道32号碧丽阁 B 座、火炭和尚敦街18号彩和苑、大埔太和村亨和楼、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油塘油丽村智丽楼、粉岭华明村天明楼、马鞍山迎海星湾20座。同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5座威尼斯，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 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呢对韩国团体为咗迎接喺日本出道五周年，除咗推出第四张嘅大碟之外，更加将上年11月喺韩国推出嘅全新作品《Scientist》改编成为日语歌曲。佢哋更加非常有诚意，重新制作新版本嘅 MV， 音乐表达出科学计算到嘅爱情，亦都让我哋听得到感动嘅旋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Twice》。Scientist. Come on, sing a Japan Hong Kong Toy Guy Japan. Hong Kong Jun Tai, Twice, Scientis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4月22号啊，开考日嘅骚动音乐 系 啊，我哋掟翻个 beat 先好唔好啊？ 掟咩 beat 噶？ 我哋咩嘛？即系预祝大家可以入到大学掟 beat 啊嘛，系咪先？即系考试为咩？都系为咗考入大学啫。 唔错，我哋考试系为咩啊？ 投分数， 为知识。 咁梗系啦， 嗰啲系读书唔系考试，考试系为咗应付呢个社会。 系啦，同埋求分数。系嗱，咁啊，今日星期五啦，4月22号就系 DSE 开考第一日，就考呢个英文卷啦。即系由早同中午嘅时候，应该已经完成咗今日第一日嘅使命噶啦。咁多位考生， 辛苦晒， 辛苦晒，真系辛苦晒呢一句。咧，你数翻先，波成。我哋以即系我哋系考试系几多年前啊？即系讲紧呢啲公开试系有冇十年？唔止十年， 梗唔止啦！2009年 系喎，2009年真系 2009年毕业，你谂下 十几年啊？ 十几年，你谂下我哋都唔系考 DSE 啊！ 我翻中 DSE 嗰啲，你如果曳少少都生得出啦。 咁你要加油啦。 喂，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都仲系好有一个亲切感喺度嘅，即系一逢到呢一啲考公开试嘅日子咧，就会谂翻起好多时候以前细个，即系以前真系讲到以前细个， 真系其实都十几年前啦，阿 uncle 考会考同考高考，我哋嗰阵时系，咁啊有好多，即系我谂到而家都会有嘅一啲状况就系、是。即係你知喺香港地考試咧，好多時候即係知識啦，係佔你嘅七成到啦，你嘅答題技巧應該都即係一啲都佔咗三成嘅，即係好老實講啊嚇，即係你都知道考試係真係要有技巧噶嘛，你冇技巧去考試咧，你嘅知識要好好啦，咁就係啦， 即係你温好多嘢，你 input 咗好多。你点样攞佢出嚟都好紧要啊！ 系啦，咁所以咧，每逢呢啲咧日子，我就会谂起，即系得当然一啲打气说话咧，就大家都会讲噶啦。咁啊，但喺呢度唔多讲啦。我净系会同一批人去打气嘅啫，就系同我嘅师弟妹，就系圣公会林球谋中学嘅师弟妹们。虽然我毕业嘅时候，你哋应该未开始读中学。我都要为你打气嘅， 冇人识你喎、 啊。咁但系咧， 识你、 啊，但系咧，即系、這个考试技巧咧，好老实讲啊，即系我谂波城你嗰阵时候有冇去补习嗰啲啊？补习嗰啲阿 Sir 咧，通常教你嘅咧又系噶嘛，七成系教你，其实都唔系七成添啊，五成教你知识，五成都系教你答题技巧噶嘛。 是咁的，我当年咧补A level 啦，即系高考啦，中七两科。第一科 中七啊，唔系中六嘅啫咩？ 中七呢一个喺历史上面咧，香港嘅教育制度曾经出现过中七， 系啦。 嗰阵时补两科，精读班补地理，因为地理都真系几难，我觉得。同埋嗰阵时死咧，佢哋会唔会听咧？最重要我需要啦，学校搞唔掂啦，咁所以就要出啦。 哦，系啦，冇问题噶，大家都去噶啦。 但点解强调净系地理出去，但我另外 econ account 冇出去啊嘛？咁你就有个比较啦嘛。 系啦，咁嗰个老师仲有冇做啊？ 唔知道，佢啲同事旧同事可能有做啊。 OK， 算啦，都出名噶啦，算啦。咁咩英文咧都有嘅，英文就系因为英文唔叻，即系唔知点算，同埋语言呢家嘢咧。就即系三个月系咪能够学成呢？我唔知道，但系起码都以月计。我听日要考，我今日真系冇得临急抱佛脚噶嘛。 系嘅， 啲语言嘅你浸出嚟噶嘛。 系噶， 所以冇办法，我唯有揾补习。 好得意噶，我考英文嘅时候嗰一期咧，我 keep 住都睇英文戏啊，英文剧集啊， 好嘥时间啊。 系嘅，但系你浸淫喺嗰个环境入边，你就会好似突然。有啲嘢開咗竅咁樣噶嘛，即係就算你grammar 唔好啊，你嗰啲 action 可以扮到少少美劇腔咁樣，都好啲啊，係咪先咁樣噶嘛 ？Actually, I think that 嗰啲啊嘛， 嗰陣時我仲會俾阿媽鬧咧，哎你做乜成日喺度睇考試啊，喺度睇戲咁樣嗰啲嘅，所以咧都係諗翻你都搞笑。咁但係你嗰陣時 我就 補英文啦，係嘛？ 我觉得是我人生一个最重要亦都紧其中一个做得最好的决定嚟嘅，因为嗰时个阿 Sir 就教好多考试技巧， 系 即系嗰啲考试技巧真系同英文咧，我可以话冇乜关系嘅。举个例系啲乜嘢？嗰时我哋有其中一份卷里面有阅读理解，咁嗰啲答案就系 M C A B C D 啦。嗰时佢教我哋系咩咧？你系要同嗰个出卷员好似玩紧一个心理战，你要谂下其实个出卷员 佢谂紧啲乜， 谂紧啲乜嘢，点样出卷？ 系 举个例 ，A、B、C、D 通常啲选择咧，里边都会有一个答案。 系 嗰啲字系好深， 系 深到系个 passage 本身冇啦，而你系唔会识嘅一般人，除非你英文好叻。 系系系， 佢就系摆啲落去咧，就是、一个陷阱啦。 系 等你呢一条我唔系好 sure， 有个字我唔识，佢可能有机会系答案。如果试过阿 Sir 话呢啲十之八九咧 都系错嘅， 都唔会系真嘅答案。咁啊，四个剔走咗一个啦。 系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佢话你都可以考虑剔走嘅。佢就会喺原文当中咧搬嗰段字出嚟。 系 你系可以喺篇文度 exactly 揾到 一 样 嘅 字嘅，但系咧佢哋就会嗰个陷阱系点咧？可能佢嗰个问题系讲紧 A 嗰一段，但佢会喺 B 嗰段抽呢啲字摆落个答案度， 等你觉得系啦，我见到呢个 字， 咁啱啦，咁 呢啲通常都唔系答案。 OK， 佢 话 系当你唔 sure 呢啲答案嘅时候，你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剔除啦。 咁就已经五十五十咗噶咯， 系啊 ，A、B、C、D 已经冇咗两个噶咯， 同埋。 佢话咁通常边啲系答案咧？就系、是、个意思咧。是同个即系相近，但佢 rephrase 改咗啲字，而嗰啲字唔好深，其实你会识嘅。 O K， 咁我嗰时系好大 好大机会答案啦。咁当佢用嘅时候就唔系我完全全部嘢都唔睇，我就咁用呢个方法去啦。 系， 而系你真系啲唔肯定嘅答案，你可以用呢啲方法剔除。我嗰时就不断系学呢啲咁样嘅技巧啦。 我想讲咧，你讲起呢啲，我都唔知可唔可话系旁门左道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补习。都是一個很盛行的行業啦，都的而且確啲阿 Sir 有很多呢啲旁門左道的技巧。嗰陣時我已經認識咗咧呢個大數據的重要性啊，喺考試嘅時候，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咧就係心理學啦，係咪先？ 係， 我都有一個即係關於大數據的技巧，就係啲阿 Sir 通常話咧，佢話出卷完如果係 multiple choice 咧，以佢哋嘅統計下非正式統計咧，大部分咧都唔會係 A 同 D 嘅，大部分嘅正確答案都會落喺 B 同 C 之間嘅。佢話即係都同心理有關係，就係點解唔會係 A？ 就係通常我出卷完唔會第一下出完就俾一個啱嘅答案。 佢要拖你時間， 係啦，佢要拖你時間，即係佢同埋佢要令你諗啊。佢如果你一見到個 A 已經係啱嘅時候，你就冇嘢可以令你去阻拦到你嗰个思考，咁佢就要可能摆个 A 系一个似是而非嘅答案，然后有个 B 同 C 嘅答案可能同 A 系好相近，要令你去 谂 嘅，要令你挣扎嘅，咁先可以考得出到底即系嗰个成绩上嘅分嘢。咁所以通常咧会落喺 B 同 C 嗰度，就唔会落喺 A 嗰度，即系呢个大数据嘅重要性好紧要啊！你知唔知啊？ 47% B。 即系同埋 咧， 你都知啦，即系成份考卷，即系真，除非你真系好劲嗰啲嘅同学仔啦，如果唔系，总会有几条你系会见到个题目，你觉得好绝望噶嘛，你真系完全冇头绪噶嘛，咁就唯有系靠呢啲方法去叫做博个彩咁样咯。咁但系呢头先我哋讲咗系呢个 multiple choice 嘅一啲题目啦，咁仲有一啲题目就系我哋可能系要。寫 essay 噶嘛，有啲寫長少少嘅答案嚟噶嘛 ，long quest 嗰啲咧。嗰陣時我記得例如啊，打個譬如考作文嘅試題啦，仲有一啲更加旁門左道，我覺得係直頭係心理戰啊，已經係 完全唔關温書事， 完全唔關温書事啦。就係、是、有個我好記得有個補習嘅阿 Sir 同我講啊，你考呢啲嘅因為你都知以前我哋考會考啊、高考呢啲係 line curve 噶嘛，即係所謂嘅 line curve 就係當你嘅分數比平均高嘅時候，你個 grade 會高啲啦，即係唔會係 set 一個線係80分就係 A 咁樣噶嘛，係睇整體大家嘅成績去拉。 即係你可以撳低人嚟抬高自己。 係啦 ，yes， 你講得啱。咁所以佢咧嗰陣時就教佢啲好衰嘅方法，就係點樣令到你的对手有压力，去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给自己呢，考作文的时候入到去，咁你知道我哋会有一沓纸噶嘛，即系嗰啲答题卷有一沓纸，可能十张八张咁样收到。佢话你唔好理，一开始考的时候，你猛咁写喺你每一张答题卷度写晒你啲名，写晒啲考生编号落去先。等人哋以为觉得你哇，点解一落笔你就系咁写好劲嘅，好大压力、啊。咁然后去到大概20分钟左右。你记得一定要举手嗌攞纸，你唔写都好，你都要举手嗌攞纸。咁然后隔篱嗰个望到，哇，点解佢可以加纸咁犀利嘅？死啦！我系咪追唔上个进度啊？好大压力、啊。咁然后咧，你就可以营造一个有利嘅环境俾自己。但唔好乱咁学呢个教坏人嘅，我觉得即系讲笑咁讲嘅啫。 我觉得个重点系咧，嗰阿 Sir 觉得啲人真系会好 care 你咯。其实我考试我真系唔会想理你。 其实系嘅， 只有啲好自我中心嘅人先会觉得有人会 care 你。 但系又唔系，即系有啲名校生咧，即系尤其嗰啲争胜心好强嗰啲咧，系会嘅。佢真系会睇住隔篱嗰个对手嘅行为嘅。 好无聊啊！ 即系因为佢。我唔知係咪可能一啲名校生佢哋可能平時喺學校嗰個競爭嘅心態已經好強咧，即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習慣喺度。 所以講，因為我係呢啲咧，即係個腦真係唔知裝咩嘅，一早睇穿你想做啲咩啦。我唔做呢啲啫嘛，我知你諗嘢啊，知你想點，你諗住想拋到我，你加紙冇可能啊，你傻嘅，同埋你寫得多又點啫？ 写多代表咩咧？ 代表咩？ 代表啲咩啊？就 系 代表 写得多唔代表攞到分噶嘛？ 家子啫嘛，我家子我举手攞都得，攞翻嚟就唔系用嘅。 系，所以其实呢啲即系当大家当笑话咁样听咗算啦。即系头先我咁样讲，都系为咗希望大家喺呢个压力当中有翻少少嘅轻松啫。 真正嘅旁门左道系点 咧？系咩咧？ 特别女仔。着靓啲， 你唔好又嚟呢啲啦，好渣，好低装，好教坏人、啊。 因为這些呢啲咧，我话真系受影响啦。 你系咪受害者？你系咪曾经嘅受害者？ 真系会望嘅， 都系离晒。 咁你考机就唔会嘅，但你考场前后咧。是会有你真的会望即是同啲 friend 入哇那个女仔 OK 喎。 因为 呢个女仔又系一起同一个考场我哋真系有缘分啦。 同埋喺市场通常都系打匀唔同学校㗎嘛。即系你隔离嗰啲行数嘅都唔会系自己同校嘅同学嚟㗎嘛。 同埋啲男校呢。 哦你呢啲男校仔呀梗系会。 梗系想见一下女仔啦见靓啲嘛。真系㗎衣着攻势。我话俾你听男仔应该会中招嘅。 信叔叔讲唔好咁样做。真系唔好咁样， 因为姐会益咗一啲男人。 系啊，完全 其实系讲反话，其实影响唔到我个。不过我想睇到啲女仔着得好靓啊，咁 冇你份啦，你又冇得入去考，你再报名咯，下年去。 黐线，我喺门口睇咪得咯，我使乜入去考啫？我喺门口等佢哋考完咪得咯。 离晒谱， 仲可以行埋去搏咪添。你好啊，近排听紧咩歌啊 ？OK 呢、這个，咁啊，但系今日即系叫做开启咗第一日呢个考试嘅旅程啦，仲有好长嘅路。 啱啱先开始啫嘛，你唔使担心，有排你挨。 哇，你讲呢啲嘢嘅喂， 嗱，所以今日全程点歌大行动咧，就点歌对象系2022嘅 DSE 考生嘅，咁大家有啲咩说话想同呢一班考生讲，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拣首歌啦。 系， 若果你又系呢一届嘅考生，咁啱你又听紧收音机，又咁啱系你人生第一次听收音机，因为焗住要即系 listening。你要准备嘛 啊 嘛，所以你可能人生如果唔系港台有 listening 听，可能你真系唔会听收音机嘅。你又刚刚听到觉得啊呢一、這个时代嘅产物几有趣，你不如留个言又可以讲下你嘅心情系点啦。 系啊，点首歌咁样帮大家打下气啦。 打气啦，咁啊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都会拣啲歌咧系超超地，等大家可以温书啊做嘢嘅时候啱听。 你又嚟温书的小女孩？ 诶唔系，呢个电子啲嘅咁，大家可以听下。系、okay, okay. 啊，上去留言啦吓。咁啊，拣嚟呢一首歌，泳儿姐姐嘅新歌，一首好热血同大家打气嘅作品。早上37.2度，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暖着暖着。 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 承接住叶落冰川最后一句歌词，就是还热血的不动啊。 当我活着， 听我泳儿的早上37.2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减少54宗，包括11宗输入个案，再多15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8,800多人染疫，9,014人死亡。新增個案有290宗經核酸檢測發現陽性，284宗經快速檢測呈報陽性。來自5間安老院舍的6名院友感染，亦都有2間殘疾院舍的5名院友確診。這些院舍過往曾經爆發疫情。新增的15名死者年齡75至103歲，其中4人沒有接種疫苗記錄。中學雲鵬市今日開考，考評局在竹篙灣設立特別市場。衛生防護中心說，有20多名考生在特別市場應考，至於屬於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具體數目，要交由教育局公布。另外，今日有299間學校恢復面授課堂，有1間學校呈報，有1名學生經快速檢測驗出陽性。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舉行生日宴的一間灣仔餐廳，承認當晚違反防疫規例，包括沒有展示每小時換氣量等的告示，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罰款6,000元。事件主角洪慧文下午在灣仔會展出席一個論壇活動之後，傳媒多次追問他當日有沒有戴口罩，以及有沒有使用安心出行。記者亦都問及佢有冇接獲食環署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以及對於生日宴衍生出嚟嘅事件有冇協議等，洪慧文都冇回應。食環署月初表示，今年1月3日晚上喺灣仔一間餐飲處所宴會之中，有人懷疑違反法例事件，已經向該餐飲處所發傳票，並且向6名顧客發出合共7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美國佛羅里達州議會通過法案取消政策特惠區，包括迪士尼樂園所在區域。法案等待共和黨籍州長德桑蒂斯簽署，如果落實將會在2023年6月生效，暫時未知道對區內物業以及對政府機構運作影響，但是預料對迪士尼稅務安排有重大影響。為吸引迪士尼樂園落戶佛羅里達，州政府在1967年通過容許迪士尼在特惠區內擁有一定自治權，不受監管。迪士尼有權徵收稅款，然後將收入用於建設公共服務、維護道路和橋梁等。不過，一般認為法案即使獲通過，亦都難於貫徹執行。迪士尼樂園在佛羅里達州創造60,000多個工作職位，是州內最大私營機構僱主。

斌臣啊，我好大压力啊！ 睇住、啊，有压力唔紧要，但系唔好大压力到皮肤生疮嗰只。 一天天跟你斗钱，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嘅人生当中会有好多历程噶，但系无论系乜嘢阶段都好咧，其实有一个课题系可以话系长存嘅，就系到底点样同自己嘅压力共存。听我有 Yuki Luffy 点点。 Yep. 拥抱一切是情。 陈明喜，多谢恐惧。甚至乎有一段时间呢，有一种无力感好强，系我会觉得，唉，我都系唔好努力啦，所有嘢都好似系命运安排咗俾我咁，咁我仲努力嚟做咩呢？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仍兜转，存在天可好比红于是下中内心。 杀主角，为了解一杀感觉，为了解一杀错过，被偏方。因果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但一开早再重复毁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流言所知，原来是一早受压的既定锁匙，如同默许旨意。出生为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 深信人生真系所有嘢一早被安排好，咁样余下嘅人生又未免太过无聊啦。因为有石山街嘅先知，所以呢份压力其实好重要，其实亦都要留喺度。 沙样千九真女，一切都似粉碎柴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会增住， 重要的，太过放松反而会令人变得懒散。啲酸嘅一月无常，继续保持呢一份绷紧，保持住呢份嘅好奇心，保持住呢个不停问问题、问自己问题。其实找不找到答案不要紧的，重要是你思考的过程。 Manson Vibes Questions.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Get it right all night, yeah.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Sun Sun 去到谷底，人系会反弹啊？可唔可以将呢份压力转化为你嘅武器，甚至乎系自信呢？ 颠倒众生， 茅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可能又 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喎。 经历了第一场的考试，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顺利，不紧要，送这首歌给你们，祝你们谷底反弹。但你有 Anson Kong、 Elton Wong、 Rebound， 继续加油啊。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先。 有报称会计师和工程师的专业人士，亦都有大学生。除了五人被落案起诉，其余保释候查。警方今个月11至20日进行反毒品行动，在全港多区共拘捕38男3女。他们涉及的罪名包括贩毒、藏毒以及管有第一部毒药等。行动之中检获大麻花、大麻草、大麻油和大麻糖果等的毒品。警方說售出的大麻糖果包裝成一般糖果款式，如果流出市面，可能會令到兒童和青年誤食。

深信而家打开收音机听紧节目嘅你，我可以夠胆讲已经赢咗一半㗎啦。因为你係一个有准备嘅人。早一日试定个收音机用唔用到，最好就梗係去埋市场附近实地校好个频率啦。记得係 FM94.8 至 96.9 喎。嗱，而家听得清楚我哋讲嘢呢，就唔好乱咁喐佢啦。唔係讲笑啊，真係有用㗎。因为到你哋听日入市场嘅时候，就唔会再有心神慢慢调校啱嗰个频率㗎啦。讲一件真人真事俾你哋知啊。当年我考会考嘅聆听，係啊，係会考啊。有一位成绩一向比我好的同学就正正同我同一个市场。不过正当入到市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没有教好收音机的频率。不幸的是，不知道当时他是心急啊，定是收音机的收讯真的有些问题。他教极都听得不清楚。所以最后唯有举手入特别室应考。但是短短的路程已经令他损失了一些分数。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已经严重打乱了他的专注力，最后当然是滑铁卢收场了。加上今年疫情底下，考生在考试之前要准备的事真的多了很多。每一日出门之前要做好快速抗原测试，再放一张准考证在隔离影相记录，再填写一张考生健康申报表。如果你咁啱居住在受限区域，就更加要做多一步，提早一日去到臨時採樣站做檢測。好多的突發狀況都會令到大家措手不及，所以做足事前準備是比你溫書溫通宵更加有用的。嗱，這個時候呢都知道大家緊張的了，所以我要點一首 Eden 呂爵安的 Elevator 給大家，提醒大家千祈不要好像歌入面那樣滾水淥腳先衝落樓，保持心境平静才是自胜之道。有份帮手录考生须知的奔尘上。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是转了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二零新香了街碑连忙回避。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七楼的等洞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 伸出多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俾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 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失 忆。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 举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有 Eden 女作安的 Elevator， 有人都想点呢只喎，咁啱喎， 真系好啦，咁啊已经完成了一个心愿啦，帮大家。 大家记住，如果听到嗰啲后生衰子有把声好熟悉嗰、那个，就系宾神啦。 系啊系啊系啊，头先广告时段都播咗一次啊，唔知听日会唔会大家都听到咧？ 会啊，大家记住啊，赞佢把声好听啊，知唔知啊？ 唔使嘅，唔使嘅，大家专心考试得噶啦。 跟住到我有啲咩同一班后生讲咧？呢、這个好深切嘅体会嚟嘅，最近。冇啊！每年呢时候都会有。亲爱嘅2022 DSE 考生，你哋好啊！考试终于都开始啦，不过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DSE 只系你人生其中一关，将来望翻转头，你就会觉得好小事噶啦。同埋，人可以有好多出路嘅，唔使觉得一铺定生死噶。呢啲说话近排你系咪听好多呢？听完之后有冇觉得好燥啊？其实我以前呢就已经唔鍾意听呢啲打气㗎喇。嗰时听到啲人咁讲会心諗，欸，你啲大人上晒岸梗係咁讲㗎啦。我就唔信你当年仲系僆仔嘅时候就识得咁諗啊。同埋成日话第时望返转头，第时望返转头。我依家都未搞掂，有冇第时都唔知啦。讲到咁远其实系唔会令我好过啲㗎。远水入边可以救近火啫，要讲嘅话不如讲远啲咯。你可以话人终须一死，所以呢段人生所有发生嘅嘢都唔应该睇得咁重添。其实除咗呢一类咁离地嘅所谓人生哲理之外呢，我唔知道你哋咧会唔会都好怕嗰啲太过正能量嘅鼓励啊，即系嗰啲其实冇乜灵魂嘅打气啊，讲话你一定得噶。又或者要相信自己嘅潜能啊，即系我觉得咧，唔使为讲而讲嘅。呢啲鼓励之所以冇灵魂，系因为讲嘅人知道佢要咁讲，而唔系佢想咁讲咯。而为咗做个尽责嘅鼓励者咧，就唯有逼自己讲一大轮嘢，先觉得自己嗯，我嘅鼓励真系好有诚意啊咁。可惜啊，诚意同埋嗰个量咧，其实未必有直接关系嘅。但系作为骚动音乐这个金富教育意义又正面的节目主持呢，最后我都梗系要讲返啲心灵鸡汤嘢送俾2022嘅 DSE 考生啦。嗱，你哋记住啦，唔好理啲人同你讲啲乜嘢，因为现实摆在眼前，冇人可以改变到㗎啦。啲书溫唔晒就係溫唔晒㗎啦。条题目答错咗就係答错咗㗎啦。同埋现实其实好残酷噶，冇人需要为你嘅人生负责，只有你自己嘅咋。所以最后可以帮到你嘅都系你自己。现实就系咁残酷噶啦。2022 DSE 考生，加油啦！最怕讲安慰同鼓励说话嘅波成常。 For many things that we were.Told to do, sometimes they delete you to catch the wrong things. Have you ever listened to your heart? Do you listen to what it tells you? There's a time I've been asking why alone. I'm so confused with my existence. I don't ever understand why I am here.So silent, you might not hear it. It sounds so quiet. Sometimes I ignore it. Would you forgive me and let me surrender? Let me be with Does the worry need me? Am I a mistaken plan made? Who could tell me? Can anyone tell me why I'm here? Would you let me know why I'm lost? That's the way I want you here. I'm sorry if I let you down. Oh, my heart. Would you hear that? Would you hear me? Would you see me? Would you hear that? Would you hear me? 为你介绍呢一位香港独立嘅唱作女歌手，叫做刘志君 Jack 啦。用佢第一首发布嘅歌，即系讲啲自己内心同外在自己嗰啲拉扯嗰啲状态，一首作品啊，叫做《A Song to My Heart》。 我净系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啫，波成，你个人咁黑暗，你系咪 DC Universe 嚟嘅？唔得，我哋苏动音乐好正面噶，我哋一定要鼓励下大家，所以咧喺以下点唱咧，我一定要拣呢一首噶啦，因为好多人都点嘅，其实就 系 黄淑曼嘅《一定要得》。咁啊，有啲朋友仔话，原来咧出年咧就到佢哋嗰届啦，咁啊，下年嘅 DSE 考生都要加油啦。 下年再点唱咩？ 系啦，咁啊，总之所有学生哥一齐加油，唔讲啦。佢话翻出去一边听苏动一边做数，哇，好勤力啊！ 好好啊， 有啲音乐同埋人声刺激翻个脑运转嘅，咁啊，大家2022都加油啦，咁样，咁啊，好送俾你。 我记得佢考 DSE 嗰年，我系负责读嗰啲点唱。嗰时仲话在场，如果同黄淑敏同一个市场嘅人，我望住佢啊咁啊。 系咪谂住开夜车？边一个未挨过夜？就系、是、我哋都遇过怪魔，先识得变大个。所以喺呢个钟数都努力紧嘅，又点会得你一个？不过万一你瞓多咗，劝你哋咪赖我。我已答应你，夜夜亦预备，吹谷多一点时气。慢慢读烂了笔记，默默在线的我仍然伴你。原来重新关键就是日日互勉，满血又再战，强过分你多一片。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愿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睡咆哮中浮落水是因为红着布紧清波，搞清楚今日的经过，构成你同构成我，确定了要咩成果，get focus what you waiting for。 发奋与变难，亦是共患难。 听紧呢一首啊，非常之有正能量啊，直情想跳起耶啊嘅歌啊，黄淑曼嘅一定要得啊，加油耶！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评局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设立特别市场，让正系接受强检的考生和确诊考生应考。教育局话，开考首日共有21名考生需要到竹篙湾应考，其中11名考生需检疫，10人确诊，当中一名确诊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21名考生之中18人在开考之前已经入住，其余3人是在昨晚联络考评局和抗疫的士二线，今朝前往隔离市场应考。考评局和抗疫的士二线今朝并没有接获考生需要即时前往隔离市场应考的要求。本港新增5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昨日减少54宗，包括11宗输入个案，再多15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8,200多人染疫，9014人死亡。新增个案有290宗经核酸检测发现阳性，28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来自5间安老院舍的6名院友感染，亦都有2间残疾院舍的5名院友确诊，这些院舍过往曾经爆发疫情。洪都拉斯将涉嫌贩毒的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引渡到美国受审。洪都拉斯政府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附近一个军事基地，将埃尔南德斯移交给美国司法部缉毒处工作人员。埃尔南德斯其后被押送到纽约。53岁的埃尔南德斯2014至2022年担任洪都拉斯总统，美国指控他牵涉几十项毒品和非法携带枪支等的案件。洪都拉斯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准将埃尔南德斯引渡到美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的元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交通比较繁忙的，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大老山公路因为道路工程，现在出九龙方向近石门段的右一二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石门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支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就去到近观塘绕道丽港城对开。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老道。

今个星期的 EDM Friday Mix 咧，有少少延续上星期嗰种 vibe 嘅，跟嚟一啲 chill 啲嘅音乐，等你温书又好，做嘢嘅时候都可以听住。系啊，平时除咗听啲好重 bass 嗰啲 bass music 之外，其实我都好中意玩呢一类 chill 啲嘅音乐嘅。这首歌来自本地音乐人 Mary Lam Lam 2022年2月的作品，叫做 Sympathy。都是做一些电子音乐，我最记得早期推出的时候有一首专辑叫 Cosmic World， 都是他做的。 跟住嚟为你介绍呢位朋友叫 Because of Art， 有2021年推出嘅作品。叫做 Lost in the Sun。有位朋友 Because of Art 咧，嚟自伦敦嘅一个 DJ producer 叫 Alex Grover。咁呢个 Because of Art 咧就系佢嘅分身之一嚟嘅，咁啊出一啲唔同嘅音乐作品啦。呢位 Because of Arch 嘅朋友咧，其实佢推出作品咧都有啲几好嘅成绩。之前亦都试过喺 Beatport 嘅 Left Field House and Techno Chart 上面咧，有六个星期都系居高几好嘅位置。而同时亦都得到一啲唔同嘅人支持，包括非常之传奇 Dance Music 嘅 DJ Sasha。当然亦都唔少得英国嗰度本地 BBC Radio One 嘅 support 啦。有可能找回他的资料，见到他出歌的年数不算很久，但是他推出的作品都是得到不少人的关注。听过 Because of Us 的 Lost in the Sun 之后，有这位日本宅房女 DJ Producer， 他名字叫 Curion， 曾经2021年 DJ Mac 八大 DJ 的 Future Star Award 的得奖者。他做的音乐都是现在听到这些 Deep House、啊、或者 Progressive House 类别比较舒服一点的音乐。听着这首来自他2021年10月呢出了第一张大碟 I Hope It Lasts Forever 里面的 track， 歌曲名字叫做 Waterfalls。回忆翻佢呢一张第一张推出嘅专辑咧，其实佢喺三藩市 lockdown 嘅时候写嘅。而写嘅过程，佢就回忆翻细个喺宅房嗰度同屋企人嘅一啲日子。亦因为咁咧，命名咗呢张专辑叫做《I Hope It Lasts Forever》。揀嚟一啲超超地嘅 music 咧，係方便你可能你温书啊、做嘢嘅时候可以播住嚟听。 会太过激烈，舒舒服服，但又可以帮你专心啲，继续加油嘅啲音乐。虽然就话今日啲音乐嘅主题咧，就系拣啲 chill 嘅音乐去帮你温书啊、做嘢啦，但其实最理想，我觉得应该系喺沙滩边，可以系晒住个太阳或者迎接住日落，饮住一杯冻嘅啤酒又好 ，cocktail 啊、汽水啊、牛奶 whatever 啦，舒舒服服咁样感受住个大自然，然后听住呢啲音乐喺度摁啊，最正。呢首嚟自呢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Hugo Mary， 佢喺音乐里面多数会有啲好 soulful 嘅声音啦，或者一啲好 organic 嘅声音放喺只歌里面，即系你听住呢啲声，好似喺一个森林或者个总之系大自然嘅环境之下。听过有佢嘅作品叫做 Swim。呢一代嘅朋友好值得你哋去认识嘅， 啲名字叫做 Bantwanas， BANTWANAS， 是一班嚟自非洲嘅音乐人啦。啱啱个名咧，其实喺非洲里边系指小朋友咁解。这个的组合或者叫做它里面有两位主理人，就是 Blanca 和 Ryan 的，来自南非的 DJ Producer， 他们就会找来很多在南非、非洲的出色乐手去做歌。所以就算看他们的现场演出，你都会看到有一些乐手呢玩着非洲鼓啊，或者唱着一些非洲语言的一些文字出来。或者你未必知道他唱着什么，但是听着他的叫 Afro House 的音乐的时候，你大概都好像去了非洲那样。我想近年一些非洲的音乐其实都慢慢流向世界不同的地方。而 Bantwanas 的主理人受访问的时候问到他们怎么看 Afro House 的音乐呢，他都说这种音乐已经叫输出去世界不同地方，特别有一些成绩非常之好的南非音乐人，就好像刚刚在 Grammys 那里拿了奖的 Black Coffee 都是来自南非的，就是全球一些不同这些单位令到世界可以认识非洲的音乐。啱啱听过佢哋呢首作品嘅名字咧，就唔系英文嚟嘅，串法就系 Dingane， 意思咧就喺南非啊，祖鲁王国嘅国王咧就系叫呢一个名字。之后有机会可能做一集系关于 Afro House， 即系非洲 House 嘅主题，你就会感觉到同样都系 House， 但系用到一啲民族嘅乐器，去到佢哋嘅国家又会变成点样样。最后这首作品来自英国 DJ Producer， 是 Will Holland 的，有个其中一个分身叫做 Quantic 的，这首叫做 Night Jaggers， 收录在他2021年年尾推出的 EP Heaven or Hell。 希望呢半个钟头舒舒服服可以帮你放松到咧，最好就可以快啲去沙滩边听住音乐，饮住酒，晒太阳就最好啦。礼拜一再见。